你好，我是王宝令。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专栏的最后一个模块了。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 ANGTER 模型，面向对象原生的并发模型。上学的时候呢，有门计算机专业课叫做面向对象编程。学这门课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按照面向对象编程的理论，对象之间通信需要依靠消息，而实际上呢，像 C 加加、Java 这些编程语言呢，对象之间通信依靠的是对象方法，对象方法和过程语言里的函数本质上没有区别，有入参有出参，思维方式呢也很相似，使用起来呢也很简单。那面向对象编程理论的消息是否就等价于面向对象语言里的对象方法呢？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对象方法就是面向对象理论里消息的一种实现，直到接触到 ANGTER 模型呢，才明白消息压根儿不是这个实现法。我们先来说说 ANGTER 模型。ANGTER 模型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模型，基本的计算单元称为 ANGTER。换言之，在 ANGTER 模型中，所有的计算呢都是在 ANGTER 中执行的。在面向对象编程里，一切都是对象；在 ANGTER 模型里呢，一切都是 ANGTER， 并且 ANGTER 之间是完全隔离的，不会共享任何变量。当看到不共享任何变量的时候呢，相信你一定会眼前一亮，并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共享变量。而 ANGTER 模型中 ANGTER 之间并不共享变量，那就意味着 ANGTER 模型解决并发问题一定是相当顺手。的确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呢就把 ANGTER 模型定义为一种并发计算模型。其实 ANGTER 模型早在1973年呢就被提出来了，只是直到最近几年才被广泛关注。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解决并发问题的利器。而随着最近几年多核处理器的发展，并发问题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但是 Java 语言本身呢并不支持 ANGTER 模型，所以如果你想在 Java 语言里使用 ANGTER 模型，就需要借助第三方类库。目前能够完备的支持 ANGTER 模型而且比较成熟的类库呢就是阿卡了。在详细介绍 ANGTER 模型之前，我们先基于阿卡写一个 Hello World 程序，让你对 ANGTER 模型先有个感官的印象。在文中的示例代码中，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 ANGTER system， ANGTER 呢不能脱离 ANGTER system 存在。之后创建了一个 hello ANGTER。阿卡中创建 ANGTER 并不是拟一个对象出来，而是通过调用 system.ANGTER_OOO 方法创建的。该方法返回的是 ANGTER REF， 而不是 hello ANGTER。最后通过调用 ANGTER REF 的 type 方法给 hello ANGTER 发送了一条消息 ANGTER。通过这个例子，你会发现 ANGTER 模型和面向对象编程契合度非常高，完全可以用 ANGTER 类比面向对象编程里的对象，而且 ANGTER 之间的通信方式完美的遵循了消息机制，而不是通过对象方法实现对象之间的通信。那 ANGTER 中的消息机制和面向对象语言里的对象方法有什么区别呢？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异地的朋友往往需要通过写信来交流感情，但是信件发出去之后呢，也许会在寄送的过程中弄丢了，也有可能寄到之后对方一直没有时间写回信，这个时候呢都可以让邮局背个锅。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过是重写一封，生活继续。 ANGTER 中的消息机制就可以类比这种现实世界里的写信。 ANGTER 内部有一个邮箱 mailbox， 接收到的消息呢都是先放到邮箱里，如果邮箱里有积压的消息，那么新接收的消息呢并不会马上得到处理。 ANGTER 使用单线程处理消息，所以不会出现并发问题。你可以把 ANGTER 内部的工作模式呢想象成只有一个消费者线程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所以在 ANGTER 模型里，发送消息呢仅仅是把消息发出去而已，接收到消息的 ANGTER 在接收到消息之后也不一定会立即处理，也就是说 ANGTER 中的消息机制完全是异步的，而调用对象方法实际上是同步的。对象方法 return 之前，调用方会一直等待。除此之外，调用对象方法需要持有对象的引用，所有的对象都必须在同一个进程之中。而 ANGTER 中发送消息类似于现实中的写信，只需要知道对方的地址就可以了。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的 ANGTER 可以不在一个进程里面，也可以不在同一台机器上。因此 ANGTER 模型不但适用于并发计算，还适用于分布式计算。通过上面的介绍呢，相信你应该已经对 ANGTER 有一个感官的印象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ANGTER 规范化的定义是什么样的。ANGTER 是一种基本的计算单元，具体来讲包括三部分能力，分别是：一、处理能力，也就是处理接收到的消息；二、存储能力， 指的是 ANGT 内部可以存储自己的内部状态，而且内部状态在不同 ANGT 之间是绝对隔离的。三、通信能力，也就是 ANGT 可以和其他 ANGT 之间呢通信。当一个 ANGT 接收到一条消息之后，这个 ANGT 呢可以做以下三件事。第一，创建更多的 ANGT。第二，发送消息给其他的 ANGT。三，确定如何处理下一条消息。其中前两条呢还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最后一条该怎么理解呢？前面我们说过 ANGT 具备存储能力，它有自己的内部状态，所以你也可以把 ANGT 看作一个状态机，把 ANGT 处理消息看作是触发状态机的状态变化，而状态机的变化往往要基于上一个状态。触发状态机发生变化的时刻，上一个状态必须是确定的，所以确定如何处理下一条消息，本质上呢不过是改变内部状态。在多线程里面，由于可能存在静态条件，所以根据当前状态确定如何处理下一条消息还是有难度的，需要使用各种同步工具。但在 ANGT 模型里，由于是单线程处理，所以就不存在静态条件的问题了。支持并发的累加系可能是最简单而且有代表性的并发问题了，可以基于互斥锁的方案实现，也可以基于原子类实现，但今天呢我们尝试用 ANGT 来实现。在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中， counter ANGT 内部持有累计值 counter， 当 counter ANGT 接收到一个数值型的消息 message 时，就将累计值 counter 加等 message， 但如果是其他类型的消息，则打印当前累计值 counter。 在main方法中，我们启动了四个线程来执行累加操作，整个程序没有锁也没有 CES， 但是呢程序是线程安全的。整体总结来说， ANGT 模型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计算模型，其中 ANGT 是最基本的计算单元， ANGT 之间通过消息进行通信， ANGT 与面向对象编程中对象的匹配度非常高。在面向对象编程里，系统由类似于生物细胞那样的对象构成，对象之间的通信呢也是基于消息进行通信的，所以在面向对象编程语言里使用 ANGT 模型基本上不会有违和感。在 Java 领域，除了可以使用 Arca 来支持 ANGT 模型之外呢，你还可以使用 Vertex， 不过相对来说呢 Vertex 更像是 ANGT 模型的隐式实现，对应关系不像 Arca 那样明显，不过本质上也是一种 ANGT 模型。 ANGT 可以创建新的 ANGT， 这些 ANGT 呢最终会呈现出一个树状结构，非常像现实世界里的组织结构，所以利用 ANGT 模型来对程序进行建模和现实世界的匹配度呢非常高。 ANGT 模型和现实世界一样都是异步模型，理论上并不保证消息 100% 送达，也不保证消息送达的顺序和发送的顺序是一致的，甚至呢无法保证消息会被 100% 处理。虽然实现 ANGT 模型的厂商都在试图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呢解决的并不是很完美，所以使用 ANGT 模型也是有成本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给。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